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想惩罚的背影，我垂坠的心急摇曳不出声音， 精彩没结局的戏，我们像不像电影，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深秋月牙紫藤花，把心拴在旋转木马，乐园已不再喧哗，还念念不忘旧情话。 最暧昧的人最难忘记，因为还留下梦境，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，无心谁无情。 假如能像风和雨，彼此有疏离有亲密，不问你不说的秘密，快乐会不会延续？ 紫藤花， 紫藤花， 迎风行驶，日深夜长，越想成想去开朗， 去开朗， 小声就月牙 紫藤花， 紫藤花， 把心拴在旋转木马，乐园已不再喧哗，还念念不忘旧情话。 爱情最折磨的不是 适合。